怕寂寞。当爱情有了伤痕 ，OK， 甜蜜没有用。我听我的音乐，你和你的啤酒，没有什么快乐，也没什么不快乐。其实我想说。

当中呢，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这样的，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最后呢变成了苦力，别人需要你的时候呢你就出现，不需要你的时候呢你就消失，那这样的话就会失去自我。其实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拒绝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会哭的孩子有奶喝，不是吗？你拒绝的越多，得到的才会越多。千万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一个位置，何必向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呢？说不才能够得到，懂得拒绝，活得才不会那么的纠结，你说呢？ 我说的再多又能证明什么？不过更加寂寞，你很迷惑，我很无措，这些混乱悲喜值不值得？你的不快乐不会是你的错，是我还缺点什么？曾经给我你的承诺，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，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靠近你远离你都错，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，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，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面对你背对你都痛，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，真的怕了，还不属于我。是我还缺点什么？曾经给过你的承诺，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，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靠近你远离你都错，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，我们爱得很多，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面对你背对你都痛，挡不住的罪恶终于打败了我，真的怕了，还不属于我。 沉默里，你的眼眶红透。